咁但係讲到呢度啊，呢部经讲到咁好咁多嘢，究竟呢部经叫做咩名啊？咁大家都未知喎。咁所以呢，孟氏菩萨呢就开始啦，就係孟吓嚟孟呢个法呢，呢部经究竟叫做咩名啊？咁所以呢，经孟呢话，以是孟氏师利法王子啊，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以白发言。呢几句是话经家叙述当时嘅情况。当何名是经？我及众生云何奉事？系呢个正式提出，请问经名？呢部经啊，自从阿难从任室归嚟啊，请法开示成佛嘅法门咧，啊法咧就精心辩见，回四科，用出大啊显现通。是讲呢个清净明慧，乃至三善次力五十五位，直至究竟成佛。一部经嘅宗旨含文讲完啦。咁但系究竟呢部经啊，系乜嘢为宗旨呢？所前嘅道理已经讲咗啦。能前嘅名叫做乜嘢呢？咁啊，文殊菩萨呢有见及此咧，就起身请问呢个经嘅名啦。因为咧一个经咧有一个名称咧，然后可以令到人哋顾名思义依旧奉行啊嘛。所以咧就请问经名。咁啊法咧，因为孟氏嘅孟啊，所以就答啦。法告孟氏师利：是经名大佛顶。悉登多波登拉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这个是一个经题。第二个经题呢，亦名救父亲恩度脱阿难及此会中圣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之海，这个第二个经题。第三个经题呢，就是说亦名如来默因修正了义。第四个经题，第五个经题呢，这个是如来默因修正了义，是第几个经题啊？第三个经题。亦名大方广妙莲花王十方法母陀罗尼，是第四个经题。亦名灌顶将具知菩萨文行首灵验，第五个经题。这部经，所以你不用说是灵验经都可以，你只是说如来默因修正了义都是这部经，或者说大方广妙莲花十方法母陀罗尼咒都是这部经。每一个经题呢都有它的意思的。第一题叫做大佛顶悉登多波登拉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大佛顶三个字是显前，是有意思的，可以令你明白的。这个悉登多波登拉是末前，大佛顶这三个字是通因彻果，大是体上扬三大，体大是法生德，上大是波野德，扬大是解脱德。咁即係大佛顶，亦係佛所证嘅三德比藏。咁法呢係具足三种意思，普通话呢自个个他个行圆满，就係属于法。但係呢能够去自个个他个行圆满呢，个行圆满呢係要靠呢个此个字去明白这个本觉理。所以呢这个法字呢是具有本觉、此觉、究竟觉三种意思。本觉就是众生本来具足的法性。此觉呢是我们虽然具足法性，但不知道现在听法的法能够明白了，知道自己的法性，叫做开始觉，不叫始觉。进一步修行呢，由这个初功位地一路直入五十五位增菩提路，达到究竟呢，叫做究竟妙觉。即是法的意思呢，有本觉、始觉、 教警觉。咁啊，顶而家解释大法顶啊，顶咧亦有三个意思。第一，顶系印体系最高最尊嘅地方，譬如法身德，唔可以睇得到嘅，就譬如波耶德；放光现碎嘅，就譬如解脱德。即系话一心啊。原本具足三德叫做大法顶，第一题三个字咧系叫做大法顶吓。咁啊，大咧又可以讲系妙善罗，系咩共啊？中共。法咧可以讲系奢摩陀空共，顶系三摩菩提假共，一三三共，所以叫做大法顶。而家呢部经咧讲到差不多讲完啦。如果我提出嚟问你乜嘢叫做大法顶咧，咁唔系在因中嚟讲咧，大法顶系众生本具嘅体相用三谛；在果上嚟讲咧，系佛所证嘅三德秘种啊。所以咧叫做大法顶哦，亦可以讲咧系一三三故。由修行嚟讲。用眾生的個性來講是一三三諦，在修行來講一三三共，在這個法果來講是三德秘藏，叫做大法頂。如果在因來講，大是上真實，即是要修行這個圓通法夢來講，修因來講，大是上真實，法是通真實，顶是现真实，依这个现通常心真实的大法顶法去修，就可以破除三烦恼，证得三菩提。这个要修因来讲，若果若这个果位来讲，大是果上所证的法身，法是果上所证的菩提，顶是果上所证的解脱。好似经文有话，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二内藏，而二内藏为妙觉明，现照法界。现照就是法的意思咯，所照的法界就是大的意思，一能够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就是顶的意思。这个大法顶又可以有很多方面讲，大家明白了。其次呢，解释到这个色灯多波灯啦，呢几个字啊，前次我解释呢个楞严咒啊，已经解释过啦。呢几个字咧系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大八散盖，大系睇大，八就系上帝，散就系让帝。哦，咁啊，由此知道啊，显前物前嗱，呢个色灯多波灯啦，系物前啦。大法顶是显前啦，显前物前都不出一三三大的理，所以大法顶咧系一三三大，咁咧大法顶咧系显同埋物显教同埋物教完全所显的理啊，亦系显前物前。完全所依的法，亦是显前物前所归的真理。除了这个色灯多摩灯之外，还跟着就说是这个宝印。宝印是什么呢？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无上宝印就是说实相印，若果能够得到佛的心印而证这个实相理的话，就叫做宝印。能够证了这个实相理呢，就成佛咯，成佛呢就作为大法王，等于国王一样，赐他的宝玺呢能够统治天下，因此叫做无上宝印。十方二内咧系成已经成嘅法，已经冇分别，已经系冇能所，已经 恬靜一切煩惱，正靜一切理，叫做清靜。以本具的波野智光，能夠照這個心海呢，有這個大用，所以叫做海眼。第一題意思是這樣，大佛頂是一心心大，是佛果所證的三德臂狀，悉登多波登那呢亦是講一心三大。這一心三大的理和佛證的三德臂狀，就是無上寶印十方以來的清淨海眼。這裡呢是講完了。第二態又是講什麼呢？第二態呢叫做救父親恩，道鐵阿能及此會中聖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之海。這個第二題，這個第二題前這個十六個字呢是屬於這個機所教導的機，這後面這八個字呢是屬於所得的益。阿難是佛的堂弟，聖比丘尼過去是聖比丘尼過去呢曾經是跟佛學過，已經種過善根，所以呢而家因為阿難行平等的乞食呢墮落他的淫室，發現這個神咒令文殊菩薩將這個咒害這個淫室，提掌阿難同埋摩登伽來到佛所，所以就可以令到呢這個聖比丘尼即是摩登伽女呢是能夠怎樣能夠證這個三果。大家記住，阿難未墮淫室之前未得初果，所以如果得到初果呢就不入色聲香味觸佛，就不會受他的邪咒所攝了。但是當阿難回來見佛，大迷摩登伽女回來見佛的時候呢，摩登伽女即刻直證三果，阿難反證來未證聖果。等到後來呢阿難說偈證佛嗰陣時先證初果。當這個選擇現通之後呢，法會大眾呢得這個法益的時候呢，阿難先證這個初果，證這個初果。而這個聖比丘尼嗰陣時呢反而成阿羅漢果了，一見佛就證三果，講完圓通法夢之後呢他就證了阿羅漢果了。所以說呢這個是救父親恩，阿能是這個佛的堂弟，是親人。這個聖比丘尼呢是多生多劫，因為種落善根，又以阿能呢是結下不解之緣，所以是屬於親恩。道鐵阿能及此會中聖比丘尼了，得菩提因得菩提心入遍之海呢，就是他所证的所得的果。菩提是佛所证的果果，是无法不知，叫做正遍知。而家这两个人阿难同埋圣比丘尼，因为闻法顿悟这个因心，若果依之而修正呢，一定可以趨向菩提。所以呢就是能够知道心生法生，正知是叫做心生法生，即是知道慢法为心。遍知呢是知道呢是这个慢法为心，正知呢是心生慢法，遍知呢是知道慢法为心，所以叫做得菩提心入遍之海。这个题呢是以这个经的作用而立名的。第二题，第三题呢叫做什么呢？第三题叫做二类物因修正了义。大家都明白了，前面解释经题的时候呢 已经是讲过这个二类物因修正了义，记得吗？二类有生中的二类，有果上的二类、这个修正这个物因呢，物因指什么啊？记得吗？ 三德并物德、 正因理心性，还有呢了因慧心性，现因善心性、这三因是我们众生本具的、本具这个正因法性，等于我们有成佛的种子，但是我们如果不去修呢，不明白呢，那就没办法修啦，所以要有这个了因慧心性，去明白自己本来的法性，然后开言解修言行。只是修言行得不得呢？重要这个是修言行是慧，重要有修福，修福就是要这个善心、言因善心性，去修六道文行，修福修慧，这样呢、但是这些道理个个不知道，只是佛知，所以叫做二类物因。而家二类知道话俾我哋听，我哋就要依之而修咯。修乜嘢咧？修呢个了义大教，可以叫做二类物因修正了义。呢一几个字咧，就采摄咗落去我哋现在经题之中，串用呢两个字。第二题咧系冇用到。第二题，现在呢个大佛顶。二类物因修正了义之菩萨文行首楞严经，冇用到第二题吓。咁呢一个咧，呢、这、一个二类物因，呢、这个物因就系话我哋本嚟具足嘅佛性，咁啊，即系正因佛性。咁正因佛性我哋唔明白，所以要佛说教令到我哋明白系了因佛性，同埋呢个现因佛性。三因佛性叫做二类物因、我哋既然具足呢个三性，就要去修，就要去证咯。咁啊，类呢个若果呢个系若因嚟立命嘅、如果有呢个果嚟讲咧，发生二类就系发生得，呢、这个报生二类咧就系波野得，应生二类就解脱得。哦，呢、这个二类咧系三德备种嘅果。物因是三德备种的因，凡夫、外道、小虔诚菩萨或者小乘人都不能够知道，唯有法知道，叫做二类物因。修有增修，有这个延修，未见性之前叫做延修，见性之后叫做增修。正是有凡正有满正，而家呢度咧系满正，了义咧系显示并不是不了义。又若果能够开悟咗一三三谛嘅理，称性起修，修成契理，自从初字见道之后，直至等觉嘅位次，凡正法嘅三德，呢、这个就系二类嘅物因。咁啊，二类物因咧，修正咧就最后咧系证到呢个果位啦。妙觉就系梦证三德，系二类嘅物果。无论系因同埋果，人能修嘅人或所修嘅法，都系了义大教。物因修正系了义法。二内藏是了二理，二内是了二人，二妙三故是了二行，无上菩提是了二果，因此叫做修正了义。嗱，我哋现在呢部经咧，将呢八个字都摄入呢个题里边啦。大佛顶二内默因，第一题攞咗大佛顶三个字，第二题冇攞到，第三题咧攞咗。八个字二类物因修正，第四题咧就系讲叫做咧 是念大方广妙莲花王十方法母陀罗尼咒，这个是根据这个所前的理而立命，没有涉没有拿到在这个现在的经题。妙是法，莲花是譬喻，这部经所前的三义类众是妙理，一三三共是妙行，无上菩提是妙果，一位无量是妙用，正这个体上用的人是妙人，所以这部经呢，理行果法人无一不妙，叫做妙法。第三题叫做妙大方广妙法。法花经呢，讲诸法的实相理，是法以实相为体，这一部经呢是以一切事究竟坚固为体，所以两个的体都是同的。法花经是以一乘因果为宗，这部经以不生不灭为宗，法花经以舔而生信为用，这部经是以利爱得解脱为用，所以这一部经同埋法花经，无论是体中用都是同于这个法花经，这部经的体中用与法的花经一样一样的，因此这部经亦叫做妙莲花。莲花呢是因果同时的，这朵莲花呢里面就有莲蓬在这里，叫做因果同时，花中呢含有这个果的。譬如什么？譬如大佛顶的理呢是众生因中本盖的，但是亦为法果上所证的，这个叫做因该果海，众生的本个因地所具的三德，体上用三大呢就包括法所证的果上的三德备种，因此叫做因该果海。果次因缘，法所证的法果所证的三德备种呢是是通过这个因众生所修的因，因缘，因缘是什么？就是众生所具足的一心三谛的理，能够证得佛三德备种的果，这个叫做莲花。譬如这个因果同时，所以说这部经呢亦叫做妙莲花。王呢就是指这个什么香水海中所有的王花王。我们现在是看到很多莲花，莲花是不过这么大的，但在法经来讲，他说这个花呢，这里所讲的妙莲花不是普通所见的莲花，而是普光摩尼香水海中的大海中的大莲花王。这个大莲花王大到几紧要，他说有十不可说佛刹未曾数那么多叶，哇，好多，好大好大，每一页呢都有一个香水海，每一个香水海呢都有大莲花，每一花呢有二十重的世界种，众生呢就安立在这个大莲花之中，结果不能坏的叫做妙莲花。这个妙莲花是什么成呢？是七宝所成的，是属于体大。这个妙莲花周遍法界是上帝，一切圣凡皆依这个妙莲花二字叫做用帝。莲花是根本呢是结果不能坏的，叫做上德，能够呢是这个莲花能够成立这个无边这么多世界，叫做是我德。这个莲花清净无染呢是表示这个净德，凡是见到这个莲花呢，大莲花王呢都好欢喜。你们见过没有？我就未见过了，将来成佛就见到了。你见到的时候呢非常欢喜，所以是叫做乐德。譬如众生什么呢？众生的真心本来具足这个三大四德，三大是体上用三大，四德就是上落我净四德，与法无异， 因此呢叫做妙蓮花王，这个是属于显前。撒方法母陀罗尼咒是末前，陀罗尼是分译总词，意思是说这个咒可以总一切法，次无量义，亦即是说这个佛顶神咒能够总持一切法，十方之法皆因这个咒心得成无上菩提吗？所以叫做十方法母陀罗尼。这个经题呢就没有涉入我们现在这部经的题，因为它呢是属于陀罗尼，是末前，末前呢是已经是涉入这个经题。十方大佛顶二论默因修正了而知菩萨万行想唔经，是修响这个默因里面的了。第五题呢叫做灌顶章句菩萨知菩萨万行想灵验经，这一题呢就除了灌顶章句这个默前之外呢，其他知菩萨万行想灵验经就涉入我们现在的经题了。所以我们现在经题呢是大法顶是第一题，二类物因修正是第三题，知菩萨万行首楞严经是第五题，拿了一三五题合埋现在这部经，大法顶二类物因修正了而知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在这个灌顶疏里面说呢，印度的默教呢是有五部，东方是属于阿初法叫做金刚部，南方是宝生法叫做灌顶部，西方是阿弥陀佛叫做莲花部，北方是成就法叫做揭摩部，中庸是毗卢遮那法叫做如来部。这一部经是印度传入中国的，在罗楞陀寺里面这个灌顶部落出来的，所以这部经叫做灌顶章句。灌顶章句之外呢就跟着呢就是知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知菩萨大家都知道有四教不同叫做知，而家是讲这个原教的菩萨，前面藏教、通教、别教呢是现前未明白这个法性，唯有这个现教呢是前这个二类众的法性。这部经呢是显这个现理，修这个现行，正这个现果，因和果都现的，所以呢就每一行之中呢具足一切行，一切行呢都是究竟坚固，所以叫做菩萨梦行首楞严经。这个经呢就有五题，五题之中呢现在呢就我们这部经叫做大佛顶二类默因修正了而知菩萨梦行首楞严经，就是在第一题、第三题、第五题摄成这个经文了。跟着呢佛说以当奉持，即是说总答之后呢就劝大家要奉持。佛的意思说这部经有以上所讲的五个题名，你问是施利菩萨和大众呢是应该顾名思义敬奉受持啦。这里讲到这里这部经讲完了，但是阿难呢又提出问题，又提出问题呢，现在以下呢就是讲我们现实生活的东西了。